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文艺家关怀邯郸娃娃剧团图片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8号。本次展览中的大部分照片都是由当年剧团的一名小演员王振国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展览共展出225张照片、13幅书法作品、5封贺信等展品。世界2018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研究展昨天在炎黄艺术馆开展。27位80后、90后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主体部分。他们的作品呈现出难以规约和简化的多元化倾向，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多元的姿态展开艺术实践。艺术家刘晓辉首次个展两个动作今天在香格纳画廊开展，展览将呈现艺术家近三年的最新绘画作品。刘晓辉的新系列作品逐步从略具叙事的绘画风格延展到通过关注绘画本体来探求更为可靠和真实的路径，独具个人风格。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由田沁鑫编剧执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于本月7号到11号再度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由田沁鑫根据著名作家李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国画2018年首部新作《人生天地间》将在本月8号首演。这部根据鲁迅先生名作《阿 Q 正传》改编的话剧将参加第4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全剧将通过底层小人物阿 Q 亡魂回顾自己既平淡又悲惨的短暂一生，以荒谬的喜剧性的行为演绎出精神悲剧。本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这是继《愚公与金鱼》《阿凡提》之后大剧院上演的第3部原创儿童歌剧。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和青年编剧蔡佳涵分别担纲本剧的作曲和编剧。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漫威制作的最新超级英雄电影《黑豹》将在本月9号，也就是下周五和观众见面。这也是漫威第一部围绕黑人角色展开故事的电影。这次电影的主角就是在《美国队长3》当中给美国队长带来不小麻烦的黑豹，讲述了在内战之后，黑豹回到故乡瓦坎达担任国王。然而当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他被卷入一场政协大战当中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说到中国书画艺术现存的国宝作品，您知道年代最远、距今最古老的一幅画是什么吗？历代战争千百年的劫难，这幅画又是怎么完好的保存至今的呢？其实啊，如果把这幅画的传奇经历拍摄成一部电影，我想啊，那绝对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大片。而这幅画就是著名的展子虔的《游春图》。那您知道这幅画都画了什么吗？您知道这幅画千百年来的传奇故事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说一说《游春图》的传奇故事。《游春图》为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一件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的名画。它经宋徽宗题签之后，约在宋史南迁之际即行散出，后归南宋奸臣贾似道所有。宋亡以后，元成宗的姐姐鲁国大长公主得到了它，并命冯子镇、赵岩、张圭等文人赋诗卷后。明朝初年啊，游春图卷收归明内府，而后又归权臣严嵩所有。万历年间，画卷为苏州收藏家韩士能所藏，入清以后啊，经梁清标、安琪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是乾隆皇帝珍藏的国宝，最后被溥仪带往了东北。溥仪被原苏联人抓走之后，这幅画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辗转由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捐献给了国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游春图》这幅国宝名画是到现在为止存世最古老的一幅画卷。这幅画卷到底什么样呢？我得先跟您说一说。这幅画是长卷，卷本横 80.5 厘米，纵43厘米。这幅画描绘了江南二月桃杏争艳之时人们游春的情景，画幅点缀着春天点染出的绿色，那些尚未长叶的树枝也似乎感受到了阳光的暖意，正欲萌芽。这幅画怎么看也是一幅春天的场景，整幅画浸透着一股阳光般的暖意，水的这边两个闲人在走马，水的那边两个人在看水。湖中三位可能标志的女子乘船闲话当中正在渡河。画面当中啊，有一座西上小桥，山中还有古刹，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放目远眺，青山耸峙，江流无际， 花团锦簇，湖光山色，水波粼粼，人物佛寺点缀其间，笔法细劲流利，在设色和用笔之上颇为古意盎然。山峦树石皆空沟无村，但是这线条已经有轻重顿挫的变化，以浓烈色彩渲染，烘托出秀美河山的盎然生机。这幅画的技法特点是以线勾描物象，色彩明丽，人物直接以粉点染、双勾夹印法和点花法等对唐李思训一派青绿山水产生很大的影响。游春图的出现结束了人大于山和水不容泛、树木若深闭不止的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了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说过了这画，咱们得说说这作者展子虔，渤海人，据考证就是现如今的山东惠民县河坊乡展家村。他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山水人物画家，曾任隋朝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展子虔绘画题材广泛，手法多变，善画佛道、人物、车马、山水、殿阁、灵毛等等，功力全面而深厚，其中尤以山水闻名，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为钱塘四大家。那这幅游春图的图卷主要描绘人们游春踏春的景色，被学者认为是中国山水画当中最早的作品。图卷以自然风光为主，中有人物殿阁点缀其间，多以青绿勾填法描绘山川、人物等意象，并且这幅画呢还被收录进文献记载，在《宣和画谱道士卷》当中对这幅画是这么评价的：写江山远近之事尤工，咫尺有千里之趣。明代鉴赏家詹景凤曾经极为细致地评价，其山着重青绿，山脚则用金泥，山上小林木以赭石写干，以沉淀横点叶，大树则多勾勒，松不细写松针，只以苦绿沉点，松身借两笔，只以赭石填染而不能松林，人物只以粉点成后加重色干上分一折，全无一然。此代开青绿山水之源，似经而笔石草草。画风之上，展子虔确实影响了诸如唐代李思训等一批山水画家，所以展子虔被誉为唐画之祖。说过了这幅画和作者，咱们就该说这幅画的传奇故事了。这幅画为什么会有宋徽宗题签呢？这幅画又怎么落到了奸臣贾似道手里呢？还请您听我慢慢给您说。以下这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在宋代，这幅画被纳入了宣和内府，徽宗在画头上写了展子虔游春图这几个字，算是给这位没娘的孩子上了户口。但是仍旧有人质疑这几个字是不是宋徽宗写的。宋徽宗对于书法艺术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独创了瘦金书，这是一种不像毛笔写的毛笔字，笔画极其尖细，在横竖的收笔处会出现明显的向下顿笔， 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连笔字像游丝行空，以尽行数。宋徽宗本人是皇帝，所以他的书法用具一定是最高级最好用的。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角度来讲，这一点很有利于他发挥出最好的水准。其中楷书千字文、夏日等作品均被视为书法名帖。金章宗完颜景十分欣赏瘦金体书法，自己临摹，所以他的书风也很得瘦金之神韵。但是问题就来了，毕竟写出一笔好的瘦金书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宋徽宗本人也不过就是勤加练习而已。您看这金章宗就能够模仿得很像，这别人就模仿不像了。很多当代的朋友模仿瘦金体也几乎是可以乱真，功力相当深厚。这就是说呀，瘦金书这种东西一千年来可不是就他赵佶一人会写，有人为了摹骨，但是有人却是为了欺世而专门练习瘦金书，为的就是在假画上边提签。因为那帮人知道大凡宋以前名家的传世名画有两关一定要过，一是徽宗，一是乾隆。从游春图上的题签来看，还真有可能不是宋徽宗亲手书写的。因为仔细看呀，这笔画有点粗，而徽宗写字笔画极细，像竹叶，像匕首。反正甭管怎么说吧，这些都属于有争议的范畴，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是回过头来咱们聊画。绍兴元年，也就是1131年，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在杭州定都了，升杭州为临安府，建立南宋政权。尽管有很多原藏北宋宫中的古董散失了，但是也有很多被迁移过来，宋徽宗的收藏有一部分被金人所占有，另外一些四处流散。宋高宗南逃之时啊，带走的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听说北方边境上活跃着一个专门买卖前朝皇家珍宝的市场之后，宋高宗立即就招募了一批艺术品鉴定专家，派其中一些人前往北方，尽其所能把他父亲的藏品都给买回来。到了1162年，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宋高宗从一无所有开始，到最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收藏宝库，规模已经超过了徽宗当年的收藏。但是游春图这幅画并没有被宋高宗收藏，而是辗转落到了大奸臣手里，这个人就是贾似道。游春图这幅画啊，被当时的权臣贾似道所有。贾似道家里头有人，因为姐姐是皇上的小蜜，哎，这贾家是得以鸡犬升天了，这算是一种裙带关系。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可能挺正常，我们总愿意觉得这种非正当竞争手段下的官员应该都是泛泛无能之辈，实际不然。贾似道很有能力，但是他这种能力啊，是矬子里拔将军的能力，跟那殿堂级的宰相当然没法比。但是在贾似道当朝那个时期，嘿，有他就算不错了。放眼望去，这满朝文武人才济济，都还不如他呢。在中国收藏史上，贾似道也有一笔。这哥们好收藏，好聚奇珍异宝，传世书画。当他被诛之后，他的藏品是兵分两路，一路上缴朝廷内府，一路下放到市井。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经营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最古老的名画《游春图》的传奇故事。到了元朝啊，有一个收藏界里比较特殊的人物要介绍，这人不能叫哥们儿了，得叫姐们儿。这姐们儿很传奇，她是元朝仁宗皇帝的妹妹，号称皇子大长公主祥哥拉吉。她呀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收藏家之一。我们知道这女收藏家比较有名的有李清照，往后就得说这慈禧。咱今儿说的这位姐们儿啊，平生收集珍玩是一大嗜好，而且她有两枚印章，一枚叫做皇子图书，一枚叫皇子珍玩。她收来的字画上面要加盖这两枚印章，她得到了游春图，就盖上这些印了。此外我们看到盖上这些印的还有什么梁武帝半身像、罗汉图，全都是。另外呢，通过咱们前面讲述的游春图流传顺序当中能发现，这里头还有严嵩。严嵩啊，就是写咱北京六必居的那个人。据流传，这幅游春图原来是大明内府所藏，但是后由于严氏父子在朝中炙手可热，这画很容易啊就跑他们家去了。沈从文读展子虔《游春图》当中介绍，这画入故宫年月或在严嵩家即墨时，或时间稍晚，约在18世纪，流落民间却并不多久。1924年溥仪出宫，带走了几百种旧藏贵重字画，其中既有名画一堆，照故宫溥仪起居服用日常生活来看，不像是个能欣赏字画的末世帝王，所以把这些老石子全带出了宫，用意当不出二世。一换钱，托罗叔岩转手换日本人的钱，二送礼，送日籍顾问及身边一小群遗老应时觐见行礼叫一声万岁的赏赐。可是这些画后来大部分都给了溥杰，有些918之后流传到了平津，有些在抗战胜利之后才从各方面转到了当时东北接收大员手中，或陆续入关。那么这幅画最后又怎么到了张伯驹手里呢？讲到这儿还得说一位琉璃厂尉迟山房的马老板马继川。如果您听说过这幅画经张伯驹的买卖经过，您就会发现这是张伯驹悬崖勒马，从一个叫马继川的大古董商手里强行买过来的。而当时马继川是要把这幅画暴力卖给洋人的。那时节啊，将文物主动拱手让给洋人是一大耻辱，具有爱国心的张大公子不可能让国宝这样流出海外，于是便抢先把画买到了自己手里。可是马继川张口开了个巨额价钱，张伯驹一时难以支应，为此他跟夫人艰苦地把钱凑齐才算完事儿。故事大家都这么说的，您就这么一听，这叫马继川的家伙整个就一汉奸呢，又唯利是图，又卖主求荣。但故事真的是这样吗？那这幅画到底又是怎么落到张伯驹手里的呢？他又如何捐献给国家的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园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园。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园，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千古名画《游春图传奇》，在很多历史传记的书中写到张伯驹收藏游春图，都会写到这样一段，说张伯驹竭尽全力确保珍贵字画不流失国外。他从古董商人马继川手中购下游春图，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艰险。游春图啊，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为存世最古之画迹，以极细腻笔法精心展示了隋代社会游春盛况，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画卷长20尺有余，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美称，历代收藏家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当中的国宝。马继川本来想把游春图卖给洋人，被张伯驹制止，并提出自己要购买收藏。这幅只用数两金子唾手而得的游春图，马继川竟然开价800两黄金。张伯驹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故宫博物院因经费紧张无力收购，张伯驹告知各大古董商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绝不会轻饶于他。马继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于是议定以220两黄金转让于张伯驹。为了凑足这笔钱呀，张伯驹变卖了自家居住多年的公权胡同的老宅。可谁料到马继川又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张伯驹啊，只得让潘素把他的首饰卖了，凑足了20两黄金， 终于保住了游春图。伯驹将游春图视为至宝，他将自家的宅院命名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一本词集冠名为游春集。不久啊，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来京打听游春图的下落，并愿以500两黄金入藏游春图。张伯驹复函称，伯驹只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故事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您这么一看，这个叫马继川的家伙整个一混蛋呢，唯利是图，卖主求荣，整个一汉奸。那我要说这些故事情节全是错的呢，我要说这是对马先生的一种诋毁呢，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那么有关这件事儿的下边这个故事文本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灭亡，当时东北长春散落着很多溥仪从北京带到伪满皇宫里的珍宝，大家对于这些散佚民间的宝贝趋之若鹜啊，集体哄抢。有这么一回啊，北京琉璃厂穆潘臣、马继川、冯占儒、李卓清四位老板一起联合在东北购置了10余件书画作品，游春图便为其中之一。而因为这卷画年代最久远，历史价值也最高，所以大家啊都最为看好这一桩生意，把很多希望寄托在了游春图上。这次去东北收宝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穆潘臣，那么他便是主事者，剩余的都以股东的面貌出了一份财力，因为那些名贵的字画也不是仨瓜俩枣的钱就能忽悠得下来的，一个人的资金怎么也有限，所以就团结力量大了。这些画买来之后都存放在穆老板那儿，货够得了，下边得找买主啊，谁买呢？张伯驹买。我们知道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在当时和袁克文、张学良普同其名。这位大收藏家一生就把主要精力投放在了买古玩上，原来是封疆大吏的后代，家资万贯，后来买古董给败得差不多了，最后几乎是倾家荡产。这要让他老爹九泉之下给知道了，估计脸色给气绿了，这小子太败家了。但是张伯驹不管，他从大义为国保护国宝不落到洋人手中，为了避免有朝一日这些画被洋人高价买去，所以张伯驹准备出资购买这幅游春图。找到买主了，后边的问题就是确定买卖双方，确定中间的保人，买方张伯驹，卖方的全权代理人是李卓清，中间人是李卓清的挚友马宝山。好了，现在人齐了，可以交易了。双方谈妥的价格是200两黄金，概念呢就是20根金条，但是张伯驹的黄金纯度不够，成色也不好，所以实际应该也就在130多两，达到不了要求。这样一来，张伯驹啊就开始砸锅卖铁，把余下的钱凑出来。但是之前他可以先把画拿走，尾款呢慢慢凑，多子凑出来了，多子把账结干净。可是他这笔钱不好凑啊， 因为这时候已经家道中落，手头不富裕，这便引出了他和妻子潘素艰难地为筹钱而变卖家产、金银首饰的行为。最后千辛万苦又凑出了40多两，马宝山几次三番来催，但是交不齐，确实是交不齐，你催也交不齐，能不能等呢？反正现在张伯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马宝山没办法也得等啊，也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伤了交情，毕竟张伯驹说过到时候一定给你凑齐了。按说张伯驹正人君子，说到做到吧，但是就这一回，张伯驹最后一直欠着后边的30两，到末了也没给还上，估计是真凑不出来了，困难到一定程度了都。最后这几家古董商号们也都理解张伯驹，大伙儿一商量，算了，30两何足挂齿啊，生意也不外乎人情，就不再追究了，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交易也就这么完成了，顶多就是张伯驹拖欠了款项，让这事情显得不那么干净利落。别的环节都十分单纯，但是后来人一杜撰，好家伙了，那玩意儿热闹的，什么马继川老奸巨猾漫天要价吧，什么马继川唯利是图吧，企图暗中偷偷把游春图高价卖给洋人吧，嘁着咔嚓一大堆，全扣到马继川脑袋上了，他招谁惹谁了，这多冤的哼啊。马继川老先生已经作古了，他要知道后来这帮人写文章这么塑造他，子弹一毛钱八粒，非得给这帮人先来10000块钱的不可，这事儿啊，可气又可乐。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欢迎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国宝名画《游春图传奇》。北京琉璃厂古玩名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谈旧闻》当中，有游春图在古董商当中买卖经过的专题，准确叙述了游春图的收购过程和这幅画物权归属问题。当时的情况啊，是琉璃厂墨宝斋的木潘臣邀尉迟山房马继川和文珍斋冯占如同去长春收货。当时冯占如是派徒弟赵志成代为前往的，这一次共购得字画10多幅，其中就包括游春图。三人回京时在沈阳停留，受到崇古斋经理李卓清的接待，因为李经理曾经帮穆潘臣卖过一幅范仲淹道福赞字卷，而没收中介佣金。穆潘臣呢，为还这人情，所以主动提出来邀李卓清合作做游春图这好生意。这样一幅游春图以穆潘臣为主，霍火的呢有崇古斋、文珍斋和尉迟山房四家共同销售，而李卓清这一伙实际又分三股，他跟魏立生、郝宝初有签约，不论谁在东北买货都要三人合作，所以实际上火货的是6家，即当时购得的游春图为6家共有。有不少描述这一段交易的纪实文章写的是有鼻子有眼，连对话都给你编得合情合理，说马继川老板一口价要800两黄金，这不扯吗？主持交易的是李卓清，他马继川就是一股东，他凭什么要价？当时这单生意是4拨人一块做，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权做任何决断性的行为，必须大家同意才行。马继川可没这权利，他还偷偷卖给洋人，他卖什么呀？听着就假， 所以当后来啊，这种不正确并带有一定诽谤性质的说法渐渐成为了关于展子虔《游春图》的主流看法的时候，大家就更是肆无忌惮的以讹传讹了，结果就让错误变得更主流了。渐渐的，有些书籍啊，有些文章啊，网上都支持这种说法了。那些真正知道事情到底怎么回事的人，看到这些虚假的描写，估计乐得假牙能掉地上，然后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默默地俯下身去，把这假牙呀捡起来冲冲。所以说到这儿，咱就不得不诚挚地、满怀歉意地对尉迟山房已故的马继川先生道一句：马老板，冤枉您老人家了。马继川先生这个故事啊，只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一个题外话。说回来了，还得说这张《游春图》。这《游春图》后来被张伯驹先生当国宝捐献给了国家，古玩商们也是倍感欣慰。这李卓卿先生曾经就对陈仲远先生说了：“说事过多年，今日重提，令人感慨万端。”张伯驹先生一作古啊，我很怀念他。他保护了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游春图》，捐献给国家。我们六家古董商号，少的30两黄金又何足挂齿呢？商人只是将本图利，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啊。后来有一些文章提到啊，国民党元老张群也想购买《游春图》。这是当时的传闻，并无确切依据。张群在1946年间确实到过尉迟山房，但是否与《游春图》有关尚待考证。陈仲远先生在书中也就此事专列了题为张群到尉迟山房传出两条消息的一个段落加以说明。文中写道，张群收藏字画颇多，抗战前北京琉璃厂尉迟山房掌柜马继川为他裱过字画，这次他来琉璃厂到了尉迟山房，是裱画还是买画，马继川不向外透露。同行人当中有人知道马继川跟人家合伙从东北新买来一幅中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名画展子虔的《游春图》，便猜测这幅画给张群看了，便想买这幅画，而后以讹传讹，传出了一些与事实相差很远的消息，一直传了几十年。有关《游春图》的传闻，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大小报纸上登了不少的文章。作者陈仲远有幸遇到了当年与马继川合伙买卖《游春图》的李卓卿，和卖给张伯驹时候的中介人马宝山。他们都说呀，《游春图》的买卖是以原长春墨古斋经理穆攀臣为主，这幅画拿来北平一直在穆攀臣家里，尉迟山房没存过这幅画，张群怎么会看到呢？得了，说到这儿，关于《游春图》的这种种的传奇故事就跟您告一段落了。今天的《艺海说宝》也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里，触摸在漫漫雪地。